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目前北京市气象台依然在发布着大风蓝色预警，预计11号呢，本市是有4-5级的偏北风，阵风可达7级左右，提醒大家外出注意防范。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今天夜间本市是北风减弱，晴空微风，有利于辐射降温。预计明天早上平原地区最低气温-10度左右，天气呢变得非常寒冷，目前仍然处于低温蓝色预警中，要注意防寒保暖，预防感冒。受到高空西北气流控制，明天白天持续晴朗天气，气温略有回升，比较适宜交通出行。预计未来24小时一氧化碳气象指数为4，提醒注意防止煤气中毒。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1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1度。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京通快速路四惠桥到高碑店由西向东，通惠河北路三环到四环之间出城方向，目前呢车流量比较大。通惠河北路出城方向四惠桥目前行驶不畅。流动信息员36号发来的路况显示，东四环四惠桥下南向北中间车道有2车追尾事故，提醒后车司机请您注意小心避让。目前的西四环科峰桥南向北方向车多。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路方面，京藏高速出京马驹桥到建祥桥，京城高速进京方向黄岗桥到京城主收费站，机场高速的进京方向尾沟到五元桥，京哈高速出京方向四方桥到五方桥。以上高速公路目前车多，行驶缓慢，提醒司机朋友请您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车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本栏目呢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今天为您播出的是医疗协同创新多措便民惠民2018市民对话一把手市属医院院长系列访谈。 数据显示，目前全市60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约333.3万人。面对人口老龄化，北京老年医院有哪些创新的医疗服务模式？又如何打造友善的医疗环境，提供全方位的专业服务？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日前再次问诊居家养老，如何持续深入推进医养结合？北京老年医院会通过哪些方式造福周边老年群体？北京市医院管理局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推出医疗协同创新多措便民惠民市民对话一把手市属医院院长系列访谈节目，今天邀请北京老年医院党委书记田喜慧跟您说说创建老年友善医院，晴暖夕阳红。 好，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就是来自北京老年医院的党委书记田喜慧。你好，田书记。 您好，主持人好， 欢迎您的做客。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老年医院。那在这里，首先我们要祝贺一下，恭喜北京老年医院， 谢谢谢谢。 在今年呢，是成为了全国首批15家老年友善医院之一，同时呢，也被授牌为北京市老年友善医院。其实"友善"这个词儿呢，咱们说起来挺简单的，但是这里边又让人觉得内涵很丰富。那我们请田书记先来给我们来说说，您感觉这个友善它有什么样的一些内涵，尤其把友善医院这个牌颁给了北京老年医院，那咱们在治疗服务方方面面又怎么来体现这个友善呢？ 谢谢。是这样，那个北京老年医院呢是3级的医院，那么我们随着现在老龄化这个不断的这个凸显矛盾的凸显，对老年患者对健康的这种需求日益增多，我们在服务上出新招，出多举措。 嗯， 那么老年友善医院的创建，实际上是我们在改革过程当中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又推出的一个新的举措。那么友善呢，应该说从字面上来讲是吧，这个友好和善。那么作为一个友善医院呢，我想它的内涵就更加丰富。首先呢，我觉得要从打造医院文化入手。那么医院的文化，从友善的这个内容上看，我们就是要打造这个尊老啊敬老爱老护老这样的一个医院文化。那么在医院文化的引领下，我们要引导我们的职工随着老年医学的发展去认识他的医疗和护理工作的内涵啊，这是从医院文化上。那我们从医院的管理上也同样如此，实际上我们的管理啊，要从医院的各个方面各个层级都要体现这个友善的二字。那么作为管理上呢，我们实际上在职工的培训啊，那是多方面的。除了我们的理念的培训，我们老年医疗的这些技术啊也要加强培训。同时呢，我们还特别关注老年医学伦理方面的这些知识的培训啊。那么这个培训呢是一个方面，管理的一个层面。同时我们还要有很多的制度建设啊，同时能够配套啊这个建立起来。那么当然了，作为管理啊，我们必须要有规划，要有计划啊，那个还要有一些经费的支持啊。总而言之呢，是我们要打造啊，从管理上的的确确的体现啊它的这个友善。那么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医疗护理服务内容。那么为老服务呢，实际上我觉得呢，老年人他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不同于一般的患者，也不同于啊儿童患者。对于老年患者来讲，我们更多的在服务上要注意优化啊他们的就医环境啊，就医的流程。那么这个就医流程呢，我觉得应该说我们也是采取了啊很多的一些，在很多方面吧都有一些新的做法。比如说我们为他们提供啊综合的这样的一些评估服务啊，同时我们呢也提供老年人健康服务的这种连续性的个性化的医疗服务。这是从服务上来说啊，当然后边可能还要有一些谈到了一些门诊的工作啊。第四方面我想啊，还就是要我们打造啊适老的这些环境啊。那么什么叫适老的环境啊，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啊，像我们的这个无障碍通道啊，啊我们的防滑地板呀、我们的这个坐便周边的一些扶手啊，啊我们在这个标识上颜色和字体啊都适合老年人来识别呀、啊还有我们的这个一些我们楼道是非常宽敞的啊，我们的卫生间的门也是很大的，这样便于推轮椅的这些老年患者能够出出进进啊，等等等等吧。这些呢，特别是我觉得在很多的地方，我们都有呼叫的这种设备， 小铃 啊，小铃，这个出现一些突发的事件的时候啊，能够 马上采取措施啊、等等，反正这些适当的环境是应有尽有哈、 对， 那个我觉得我们还是从这么四个方面吧，所以我们医院呢，应该是从2016年开始啊，就启动了创建老年友善医院的这项工作。那、应该说被评为这么一个授牌了以后哈、也是我们15家之一嘛，啊，首批的。我们觉得我们也做了一定的努力吧。 而且其实一旦这个授牌呢，它也应该是预示着一个开始。过去我们做得很好，为这个北京这个老年友善医院打下了这样的一个基础。那么既然已经授牌了之后，未来我们在这个老人看病就医甚至是住院的全流程的过程当中，怎么样的把这个友善更好的体现进去，同时让我们的广大患者能够切身感觉得到，可能是我们下一步要着重来动脑筋的地方了。那么大家伙呢，可能也有这样的一些感受，比如说平时我们一些老年医院的这个专家到节目来做客，大家就会觉得，哎呀，这个医生说话慢条斯理，特别的清楚。后来我们说，这也是培养出医生的这样的一个特色，因为他经常接诊的就是我们的老年群体，那么跟他们怎么来表达，包括这个语速，应该都是有讲究的。好，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对话的就是北京老年医院党委书记田喜慧，也欢迎各位听友和网友呢，随时来和田书记互动和交流。您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您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电话65150822、65150833。想要收听节目，您的手机可以下载听听 FM 的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收看节目的方式很多，今天我们是在新浪新闻、腾讯视频、网易新闻、今日头条、北京时间、新浪易直播多个平台进行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随时来和北京老年医院党委书记田喜慧互动和交流。当然了，今天依然是准备了院长送健康环节，今天呢，田书记呢是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小礼物哈，折叠的这种拐杖。刚才我还问田书记呢，我说这个拐杖能折几折啊？ 这个是折四折的拐杖， 能折四折的拐杖， 非常轻便。 但它结实吗？折了那么多折， 因为这个材料我们也是选择了特别适合老年人用的这样的一些拐杖。 其实我们就是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呢，老年人吧，还真不能不服老。或者已经我们出现了腿脚不便的情况下，为了防止跌倒更加严重的情况，这样的一个拐杖还是有用处的呀。 是的是的。 好，今天我们准备的小礼物就是折叠式拐杖。当然了，那田书记呢也是给我们带来了这个互动问答题目哈，您请听好题。您知道北京老年医院是哪一年启动创建老年友善医院的吗？我们给您三个选项吧。 A 2016年，B 2017年， C 2018年。那么对于北京老年医院的发展建设，尤其是体现友善这个字哈，您自个儿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也可以把您的观点通过文字留言发送到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上来，那么就有机会获得田院长为您送上的折叠式拐杖一个。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现在呢，已经进入了大数据时代了，有的时候我们去医院看病挂号都会用到京医通。那么作为本系列的首席数据合作伙伴，京医通掌握了大量的数据信息，下面我们有请京医通首席数据官介绍一下北京老年医院的大数据，看看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京医通首席数据官。京医通数据平台显示，2018年前三季度，老年医院仅在京医通平台上挂号的量就超过了10万，同比2017年前三季度增长了106%，挂号量增长率在21家市属医院排名第一。2018年前三季度，爽约率和退化率较之前均有所下降，说明医疗资源得到了较好的利用。院内的平均就诊耗时也由原来的44分钟降到了42分钟，说明医院就诊流程的优化比较成功。 好的，这个大数据已经显示说，今年前三季度老年医院这个京医通上面挂号的量增长了106%啊，那是不是说明这个预约挂号模式已经越来越多的被我们的老年患者能接受了呢？ 是的，这个数字特别的可喜啊。那个事实呢应该是这么想啊，就是我们的老年患者啊，他人老心不老。 啊，所以他呢也是愿意接受现在的新鲜事物。但是呢，人上了岁数以后，毕竟对有些事物还是存在着接受起来有一定的困难啊。嗯、那么对于我们老年医院怎么处理这些问题呢？那么我们就采取了一种方式，是吧？就是有志愿者 哦 啊，我们设专职的这个导医人员。那么对于京医通挂号预约挂号呢，那我们就在这个挂号机旁边专门有两个人啊，这个在这儿站着帮助老年人啊解决在这个京医通挂号过程当中的一些困难。 只要看着老人家拿出了智能手机、然后呢就开始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第一时间冲上去。 对对对。那么我们这些志愿者们是还是非常好的啊。因为呢老年医院应该说也有这么一个传统和历史。我们的十年前就成立了社会工作部。这个社会工作部呢，主要是组织我们的院内和院外的一些志愿者开展活动。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有13个项目的志愿服务队了啊。那么岗位呢就更多了啊，哪里有困难，这些志愿者就到哪里去。那么医改以后啊，应该说2017年4月8号启动医改，那么我们的这些志愿者们也是冲在前面，特别是对我们的老年患者啊，关注的非常的多啊，关爱的也很到位啊，这样的话呢，才使得刚才这个大数据显示的这样一个可喜的数据吧。 而且我发现其实老年人啊，虽然老了，但是像您说了，这个心不老，一方面我们要追着这个时代的脚步走，另外一方面其实也都挺聪明的。 对， 这京医通上挂个号，当他第一次尝到甜头，觉得这东西其实并不难，那几步的，我恨不得拿个纸记下来，下一次我就按照那个标注，我一步一步的来做，包括从那个上面取号呀、拿药呀、做诊疗啊。都觉得越来越方便了。 是的， 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在京医通我们这个预约平台上，老年人的这个挂号量增长了106%哈，这说明我们的老年人在与时俱进呢。 与时俱进。 对，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很早呢就有听众朋友发来他们的问题。网友优宝说，他妈妈70岁了，前阵子生了一场大病，那么现在呢就感觉整个人提不起精神，也不爱说话，感觉像得抑郁症了。最近还发现他特别爱忘事儿，犯糊涂。又很担心怕他得了阿尔茨海默症，说想带他去看看精神科，但是老人家死活也不肯去啊，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其实咱们也可以帮这样的听众朋友来出出主意，我们都说人人都会老啊，想象有一天我们也那样子的话也挺可怕哈。但是我们首先会面对的就是我们的父母，他们这代人老了或者是病了，那怎么办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咱们医院能帮什么忙呢？ 您刚说的这个例子呢，我想呢，确实是这样。如果出现了一些问题，直接带老年人去精神科看，他可能是接受不了的。 不去 啊，不去，坚决不去。那么我们有这么一个诊疗中心，这个诊疗中心呢，应该是称之为老年认知障碍诊疗中心啊。实际上呢，没有一下子就给他戴上一个帽子啊，我觉得这样呢老年人是非常能够接受的。特别是我们这个诊疗中心啊，我们是2003年就成立了。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个中心呢它是一站式的服务啊，就是老年人到了我们这儿以后，先是看门诊。那么门诊呢我们有各种的啊一些专业性的啊诊疗的这方面的这个技术吧。那么看完门诊以后哦，如果需要住院，不动地方，我们直接就给他进入了病房。那实际上，这个门诊和病房是一体的啊，这样的， 一体的门诊， 它是一个一站式的一个服务。当然，这里头还存在很多环节，比如说他治疗啊，有一些康复啊，包括一些收费啊等等等等这些环节，那么我们都在一个区域内就都完成了。我觉得还是为我们这些老年人提供了很多的方便。 也就是说比如说儿女没有陪着去，这老伴儿陪着去了， 完全是能够解决的。 就在很小的范围之内，该挂号该住院该交费，他是完全可以承受的。 承受的啊， 而且刚才您不说了，咱还有志愿者队伍。这样是腿脚不灵活的志愿者推着这个轮椅是不是就上去了？ 是，我们这个诊疗中心严格说也是我们的志愿服务的一个 重点的区域、哦、啊。 像这样的一个诊疗中心，比如说它有什么特点？像刚才那位老妈妈哈， 嗯、 没精神，不爱说话了， 嗯、 可能平时爱好的事儿、嗯，这个时候他也不感兴趣了， 嗯、 而且爱忘事啊，犯糊涂啊、 嗯嗯。 我们要说直接领他去精神科，像您说，他可能是拒绝的。 嗯嗯、 但是我们要说，妈，感觉最近您这个好像这个记东西不太清楚， 嗯、 咱去什么什么、 嗯， 这叫认知障碍诊疗中心去转转。 嗯嗯嗯， 没准儿，反正也听不明白是咋回事儿，但是有可能会跟着来。 嗯 啊、 嗯，实际上，无论是认知障碍，还是我们已经确诊为什么疾病了啊、 哦？ 早期我们都说越早越好，因为早它就可防可控啊、 嗯。 所以像刚才这位听众提到的这种情况啊，老母亲这种情况，我觉得呢，这就是一种早期的情况哈、啊。如果要这样的话，到我们这儿来呢，实际上我们这环境呢，它是有一种特殊的啊环境啊，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这个叫做怀旧墙啊， 怀旧墙 啊，这样的话，老年人可能对于他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些记忆非常深刻的这些内容，我们在这怀旧墙上、 哦、 我们尽可能的都给他展示出来啊，这也是我们从科学的角度啊，这个想尽一些办法吧，搜集了各种啊这些值得老年人怀旧的这些东西啊， 就是、 都在这展示， 老物件吗？ 老物件、老图片啊、老的设备等等等等、 哦、 在这儿都有展示， 就是属于这会儿是八九十岁年纪的、 啊、 他年轻那个时候可能 经历过的一些事情，经常用到 的 东西什么的啊。 哦 啊，我们还有那个涂鸦墙啊，这样的话就是老年人根据自己的一些想象吧，可以这个宣泄一些自己的情绪啊，在那涂鸦墙上啊画自己想画的东西啊，我觉得这也是对情绪上一种舒缓的一种非常好的办法。 嗯， 那当然在我们这区域里头，我们这中心里头还有一个小的花园，这个花园呢是种一些绿植啊，还有一些蔬菜水果什么的啊，这些老年人呢在这里如果说留下来啊住一段时间，可能通过这些一些这个活动吧， 嗯 啊，或者是一些我们认为它是一种诱导或是什么的哈、啊，这样的话呢，他就能够缓冲一下他的情绪的变化，也可能呢记忆力又增强了 啊，所以我们说呢，早期它是可防可控的， 嗯。所以大家可以知道了，北京老年医院它是有一个认知障碍诊疗中心的。像我们经常说到的老年人，你就觉得这个脾气怎么就突然变了呀，心情不好，爱忘事儿，就感觉这个就好像有点犯糊涂了哈，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的时候，您都可以带他来北京老年医院认知障碍诊疗中心，咱们来看一看 看一看。 对、 嗯、 就是一方面呢帮他消除恐惧、 嗯、 如果真的是疾病带来的，那咱们就早诊早治、 嗯嗯、如果通过我们的评估量表进行评估以后、 嗯、 啊，我觉得也让他消除一些精神上的一些顾虑，没有什么大事儿、 哦、 就回去了， 他也就放心了， 也就放心了啊。 我记得有一次、 嗯、 应该是前年，我们当时的直播呢是到了老年医院去做节目、 嗯、 啊，当时我和这个院长，他还给我试了一下的那个量表，然后我就想，哎呀，这个东西在我们看来很简单、 嗯、 包括他让你对应着画出一张什么九点钟 对 的一个表， 嗯， 嗯， 然后他就说真的发生一些问题的老年人这个表上啊，那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他是画不清楚的、 嗯、画不清楚， 不知道位置在哪儿，甚至有的时候那一和二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写了， 是， 所以看到这样的一些例子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 嗯， 真的 这个量表很重要， 这个量表很重要、 嗯、 所以是不是有很多老年群体他们遇到的问题，当我们觉得年纪大了，身上集多种慢病于一体，同时吃好多药，发现身体问题频繁往医院跑，而且可能一次要去多个科室的时候，那是不是老年医院这个时候我们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让他可以起码先做这种综合的评估。 嗯，是这样，这个实际上我们老年医院哈、啊、打造的就是为老年患者服务的一些医疗模式， 嗯， 那我们的这个模式呢，实际上就像刚才您提到的，它一患多病啊，年老体衰啊，用药多重用药，多脏器都有点功能的衰退啊、 嗯， 这种情况呢，实际上呢，它就是 表现很多的啊，这种老年综合征的这种表现。那么这个综合征的表现呢，实际上呢，我们并不是说让他一科看完了又看一科啊。那么我们采取的是多学科诊疗管理的这样一种模式啊，也就是那么这个措施呢是在一起啊，像会诊一样的啊，这些他身上的这些病，我们通过一个这种多学科的门诊啊，让他在一个位置，很多专家为他进行诊疗。 那这挂号怎么挂 啊？那么我们门诊应该有这样的一个预约程序， 就是多学科的诊疗的这个挂那样一个号。 那哎，对对对对， 相当于一个比较特色的门诊了。 特色的门诊。 哦，这就是对于多种慢病于一体，同时要开很多药。有的时候在别的家医院综合的那种医院哈，你可能要跑很多个科室的。如果您是到了北京老年医院的话，那您就到这个门诊咱问一下，它是有这种多学科诊疗门诊的。 对对对。 尤其是对这个老病号们 特别 合适哈。 对对对对。 好，其实除了这个综合的这种诊疗门诊呢，咱们这个北京老年医院它还有很多针对老年人特别设置的叫全方位的特色门诊。那么具体这个里面都有哪些特色哈？那么老年人在看病就诊的过程当中又如何咱们通过这样的一些特色服务满足自己的就诊需求呢？这些节目咱们节目的下半段再和大家伙来聊。好的，健康加油站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北京老年医院党委书记田喜慧，和您一起来关注创老年友善医院，晴暖夕阳红。也欢迎大家随时来和我们的嘉宾互动和交流，热线电话010-6515-0822 6515-0833，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您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来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今天呢，田书记带来的问题是，您知道北京老年医院是哪一年启动创建老年友善医院的吗？给您三个选项 ：A. 2016年 ，B. 2017年 ，C. 2018年。那么，如果答对的听友有机会获得田书记为您送上的折叠式的这个拐杖。刚才我们说了四折，但是呢，它既轻便又结实。好，那么欢迎大家随时来和我们的嘉宾互动和交流。下面稍事休息，进入广告，很快回来。 市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醒使用煤火取暖居民，选用合格炉具，正确安装使用，室内务必安装风斗和一氧化碳报警器，定期检查炉具，防止烟道堵塞、烟囱漏烟，提高自防意识，谨防煤气中毒。 等来一束晨曦，听见日出云中鸡犬喧， 等来一瞬烟火，赢得春风送暖入屠苏。在这里我就等着爱阅读的你， 来吧，曲水流觞，围炉夜话，让我们用声声诵读点亮新年。 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2018至2019跨年之夜，书香暖心，等你赴约。详情关注诵读小站官方微信。 北京电台第四届广播评议员选拔活动开始了， 只要您关注广播，建言献策， 只要您善于评论，见解独到， 就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的广播评议员，定期承担广播评议任务。 2018年12月1日至31日，只要提交针对某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送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 千万人中你 对死来说我一点都不怕，我就想了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我们不去把这个人抓了，就没有人去干了。 想做好这个企业，就应该从诚信的角度出发，跟消费者做最真诚的沟通。北京榜 样，他们是鲜活的价值观，有形的正能量， 弘扬时代新风，激发向善力量。 11月12日至12月12日，登录首都文明网，关注文明北京、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 让我们一起为北京榜样点赞。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我的成长过程啊，就是从有书读开始的。我的体会呢，就是当书读的多的时候，思考的问题考虑清楚的时候，可能工作任务完成的更好，工作的过程更顺利，

拐杖，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今天的题目是，您知道北京老年医院是哪一年启动创建老年友善医院的吗？三个选项 A 2016年， B 2017年， C 2018年。那么欢迎大家随时呢也和我们的田书记互动和交流，热线电话651508226150833，微信公众账号是我爱问医生，您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您的问题。想要收看节目，您可以登录新浪新闻、腾讯视频、网易新闻、今日头条、北京时间或者是新浪一直播，多个平台我们都在进行着视频的同步直播。想要收听节目，您的手机可以下载听听 FM 的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好，上半段我们已经说到了北京老年医院啊，咱们要有很多的这样的诊疗中心，包括老年认知障碍诊疗中心，还有这种综合评估门诊。除此之外呢，田书记快来给我们介绍介绍那种全方位特色门诊还有什么。 好吧，我们还有很多的专病专症门诊，比如像我们的眩晕门诊、睡眠门诊、咳嗽门诊、疼痛门诊，还有我们的跌倒门诊、骨质疏松门诊啊，还有妇女更年期这样的一些保健门诊，以及我们的两癌筛查呀、宫颈健康管理啊等等这些门诊，是非常多的， 而且就是很专，大家按照这样的症状就可以来挂这个门诊的号了。 对对对， 其实我们也知道，就是有一些老年患者呢，应该说给他们提供服务呀，这个诉求是很多的，包括因为老年患者他们的情况很复杂，生活自理的，不能自理的，还有半自理的哈，这种机能逐渐下降的，你也想问一问，咱们医院，比如说出现了这种失能、半失能的老人，咱们在照护方面有什么特色吗？ 我们还应该说我们有两个方面的探索啊，一个是我们对于中期照料啊这一块的工作我们也做了一些探索啊，还有就是长期照护啊这一方面。那么中期照护这个是什么概念呢？实际上呢就是老年人有一个急性期发作后啊，也就是急性后期啊，这个时候呢他应该说通过一些老年的综合评估，在康复这方面还有很大的空间和潜能。那你对于这样的一些老年患者呢，我们觉得呢还是立足于呢给他提供更多的啊这个周到的服务，也就是让他呢能够更好的啊通过我们的中期照护啊能够解决他的这个功能啊恢复问题。那么这一点呢应该说中期照护是对急性后期啊的这些老年患者，那么 就是一些疾病急症发作之后导致他有一些能力可能就丧失了， 对对对， 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觉得他老了可能也就这样了吧，不要有这种放弃的想法，哪怕是老了我们也可以通过这种正规的护理和这种康复的训练， 对， 让他恢复一定的这样的机能， 对 对, 对， 让他的生活质量有所提升， 有所提升， 对对 啊，我们的核心就是让他康复， 更好的康复， 对对对对对。那么这个长期呢应该说可能面对的就是这些失能的啊，失能的慢性功能呢都下降啊受限这样的老年患者，那么对于这些服务呢，我们主要从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是精神慰藉服务啊，医疗护理服务，那当然是首先的哈，首要的了啊。除此之外呢，还是有一些精神慰藉服务、生活照料服务，还有我们的社会支持啊，甚至呢临终关怀啊这方面的服务。 我们都说要让每个老人都更加有尊严， 有尊严，对 对 对对。 但是其实我们觉得，尤其是这种需要长期来照护的，那您想想，就是养老院里面可能都没有床位。那这老年医院里边有那么多的床位吗？ 也是没有，现在应该也存在着一床难求这样的一种情况了啊。 而且是不是如果真的有这样的诉求的话，也是需要有专业科室来做全方位评估的。 是的， 您这个情况 一定要有评估，一定要有评估。 好，我们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上网友常春藤，他说了家里老人呢压疮 好久了，里面已经有好多的脓液，伤口一直不愈合，想问问怎么办？他这种情况能送到老年医院来救治吗？ 可以啊，因为我们呀，刚才说了全方位的一些开辟了很多特色啊，专症专病的门诊啊。那么从这一方面呢，应该说我们还有一些门诊，这个门诊呢，类似于就像刚才说，能够解决这些压疮问题的，比如我们有慢性伤口门诊啊，我们还有糖尿病的教育门诊啊，就是健康教育门诊啊，还有那个 PICC 门诊。PICC 呢，就是我们通过外周的这个血管啊，植入这个静脉的留置针啊。我们这个呢是也是一种维护门诊啊，因为呢是这样，就是急性期在医院治疗，输液。那么急性后期呢，在一定的程度上还要继续做一些治疗。那么这个管留置以后啊，带着这个管我们可以让它到社区去啊，但是应该说定期还要进行维护，我们还有这样的一个维护门诊啊， 包括可能自己不敢动， 对， 或者是弄不好这感染了怎么办， 是是啊， 所以这个里边其实有很多的讲究，咱还得培训他，让他会 啊，到我们这门诊就都解决了， 都解决了， 啊，都解决了。 包括那种伤口一直不容易愈合的，是不是也是自个儿可能在家处置的方法不太对呀？ 是，因为这个伤口的痊愈啊，还是非常要引起家长或者家属们的重视啊， 对照顾的人， 对照顾的人要重视。 嗯， 如果是慢性伤口长期不愈合啊，感染了甚至危及生命。 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慢性伤口啊，我们要积极的采取措施。 嗯，您直接祈祷他一下，他这种是叫刚才说的那个什么号，什么门诊？ 我们的慢性伤口门诊。 慢性伤口门诊 啊， 那么就对于这种长期有压疮或者您的那个伤口反复不愿意愈合的这类朋友， 嗯， 慢性伤口门诊， 嗯， 这是北京老年医院咱们的一个特色门诊。 是的， 您可以选择。 嗯。 好，那么关于北京老年医院呢，很多网友也很有很多问题要咨询。下面我们要进入的是网友快问快答环节，有请京医通首席数据官来说一说大家最关心的问题，看看还有哪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京医通首席数据官。老年人得的病种多，岁数也大，腿脚不灵便，反映较多的是优化就诊流程的问题。网友王顺明提问说，田书记您好，咱们老年医院就诊最多的就是老人，老年人往往不是得了一种病，而是多种病，经常是要看完这个科去看那个科，弄得每次来医院都要下好大的决心，耽误好多的功夫，能不能帮我们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呢？ 好，这个问题能解决吗？ 太能解决了，这就是我们打造的多学科的团队啊，我们有这一方面的预约啊。如果像刚才说了啊，我看完这科再看那科很麻烦啊，那么这个老人呢又是一患多病的，那么我们想呢，应该呢就看这个科了啊，这个科呢能够在一个环境里边能够看多个专家啊。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多学科团队呢是由方方面面的专家和方方面面的专业人士组成的。 嗯 啊， 也就是， 甚至我们这个多学科团队里头还有我们的一些营养师啊，药师啊等等这些人参与。 那您知道他这个多学科团队，一个团队里面一般同时都有几个医生呢？ 我们应该是5到6个吧，甚至更多啊。 哦， 根据需求。 就比如说他是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那有可能您挂了这个号，这三个方面的专家就同时出现了吗？ 对，比如说有心血管的这个方面的专家，也有我们的脑血管啊这方面的专家啊。如果他还有其他的，比如说他的肢体啊障碍啊，那么我们有骨科的专家。比如说他还有像精神心理这方面的问题，那么我们还有这方面的专家参与。当然对于这个老年人如果比较衰弱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营养师参与啊。当然还有就比如说他吃的药比较复杂，我们还请我们的药师参与， 专业药师， 这样呢能够帮他把关啊，这个调理他合理用药。 所以说呀，我们都说营养有的时候呢它是这个疾病治疗的一个基础，尤其像就比如说糖尿病患者哈，那您可能这个饮食方面就需要更多的讲究，所以呢大家听好了，北京老年医院它有一个 真的是多学科专家联合起来帮您来诊治的这样的门诊，叫多学科门诊。 嗯 啊，这个里面呢是可以满足您来一次同那个一堆病，我们同时都想一次性得到。这个过去在别的医院里面可能就得会诊了。我们得单约， 是的，对 啊，赶上哪那几个专家可能同时要出现，也挺麻烦的， 嗯， 不容易， 嗯。 但是这里我们有多学科门诊，可以解决大家的这种一次来请多个学科的专家围着您给您来看病这样的诉求的。嗯，哎，这个号那得贵吧？ 不一样的， 价格一样 啊。是我们还是为老年人提供最方便、最实惠啊。把利益最大化让给他们。 好的，我们再来看看数据哈。数据说呢，在北京每四个北京人当中就有一位60岁以上的老年人了。北京户籍人口老龄化程度目前呢是居全国第二位。那么如何满足老年人不断增长的健康需求，为老年人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呢？在上个月底，市人大常委会再次问诊了居家养老。那么针对北京推进医养结合服务发展方面存在的问题，再一次进行了把脉。其实我们经常会从新闻上听到这个什么医养结合呀，哈，相信很多人对它的理解呢，就是医院加养老院，或者是医院加上这个家里边。也想问问您，您是怎么来理解这个医养结合的？尤其咱们北京老年医院这种老年诊疗特色，又怎么有效地体现这种医养结合呢？ 应该这样理解吧。这个医养结合啊，首先啊，我们把医疗资源和养老资源有机的结合一起啊，这是医养结合。我想这个，是使我们的社会资源哈更好的这个合理利用啊。那么当然了，现在呢也有一些比较成熟的医养结合的一些模式啊，比如说我们的养老机构啊，内设医务室， 嗯 啊，这是一种方式啊。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医疗机构和养老机构合作协议方式啊，相互开展一些合作项目。 比如咱们就近有一家养老院， 嗯， 但是他没有就是足够强大的这个医疗资源， 嗯， 可是他可以跟北京老年医院来进行一个合作， 嗯， 出现任何一些情况的时候，比如说第一时间的转诊通道呀， 嗯， 或者我们的医生是可以到养老院里面来进行一些急救吗？ 我们最近啊，应该说从今年开始吧，啊，我们就有一个项目， 嗯 啊，在启动了，啊，就是医养，通过我们的智慧医养，通过我们的网络啊，开展智慧医养结合。 这是怎么做呢？ 啊，这是怎么做呢？是我们通过手机 APP， 嗯，还有我们的这个 Pad 的 APP 终端啊， 嗯， 开展这方面的远程医疗服务，比如说。像刚才您提到的一些问题解决不了了，可以通过这样的一种网络形式向我们一些咨询，我们为他提供一些技术支持啊，也可以呢通过我们这样的 APP 的视频，我们看看他的化验单检查结果啊，以及呢甚至比如类似于能够看得见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像伤口啊或者什么的情况，我们都可以给这种网络上的技术咨询和支持。 这样一来的话，它就有点像远程医疗， 哎， 只要是两边是有这样的设备的，我们又签署了这样的一些合作协议的话，那么就可以第一时间来满足这样的诉求。 对， 哦，所以这种的话它 非常的便捷， 对，点到点的，而且又直接。其实据我的了解呢，这个在人大常委会的讨论当中哈，就有委员他们曾经提出说，目前北京的这个医养衔接呀，感觉还不是特别的到位啊。那也想问问您，咱老年医院既然这么有特色，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拉紧一些像基层的养老机构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也把咱们这种优质的医疗资源更好的给它辐射下去？咱们有医联体吗？ 是这样，我们有从医疗方面我们有医联体，那么我们最近呢应该说准备牵头成立我们海淀区的医养联合体啊，应该说这也是在各级政府的指导和支持下吧啊。那么这个医养联合体呢，主要是把我们的区域内的医疗资源给它整合起来，同时呢，我们还要辐射到我们100余家养老院， 都是在海淀区的。 哎，对，我们 这样的一种资源呢，给它整合起来，也就像您刚才说到的，给它拉近 拉紧 、通过一个平台，通过一个依恋体这样的一种形式啊，我们开展一些相互的这个医疗支持。 嗯，既有通过互联网 APP 这样的手段，我可以远程的帮你提供这样的一些咨询就诊的服务。 嗯嗯、 另外一方面呢，下一步这是海淀区的叫医养 联合体， 嗯，既有医疗也有养老机构， 对。 这样的一个模式如果能够很好的开展的话、 嗯、 以后我们就可以复制粘贴了。 是的、 当然了，它前提也是要我们这样的一个优质的医疗基础在这里。 对对， 那这个项目就是北京老年医院来牵头的吗？ 是我们在牵头、 哦、 但是我们区域内的啊三级医院，很多的三级医院都积极的在参与、 其实我们都说什么才是最宝贵的，应该说人才啊、 是 所以呢一谈到这种医养结合的时候、就会绕不开的一个话题、老年服务人才。那么对于医养结合、我们需要特别多的不仅仅是我们的医生、我们的护理人员、他们在这个专业的技能培训啊、或者专门的这类人才的培养方面、咱们下一步得把这个是不是人才队伍要扩大呀、 对对，前面咱们都提到了老年患者这个群体啊，和我们的一般患者是不一样的啊。除了我们要有一些友善文化，我们的一些服务理念啊在里面，实际上呢，我们还要注意这些老年人的这个需求。我们无论在这个语言和行为上啊，都要有体现尊老啊、爱老、护老、敬老啊这样的一些文化。那么所以说呢，就是要想为老年患者服好，确实要进行一些培训啊。那么我们医院呢，应该是这个我们的护理团队啊，现在是已经是我们北京护理学会和中华护理学会的老年护理专科护士的培训基地。 哇 啊，那么我们这个培训基地起什么作用呢？就是我们接收啊，咱们全国各地的老年专科护士，我们对他们进行培训，适老技术的培训，服务理念的培训等等等等多个方面的培训。当然这里头也包含了很多啊，这个护理技能啊这方面的培训，像刚才咱们说的压疮啊，这个糖尿病健康教育啊等等这些啊，很多很多啊。 包括有一次我们曾经有这个听众就是咨询说家里面的那种失能老人，他没有办法动的，我怎么给他换床单？我怎么来挪动它？ 是， 而且我不能生拉硬拽， 对， 不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再给它骨折或者是脱臼哈。 对对对对， 就专门咨询过北京老年医院的这个护理团队，后来给出了这个答复。但是当时我们觉得这个还真的需要专业的去培训， 要培训 才会、 那么我们也接收来自于全国各地的这些专科护士们到我们这儿来进修。 现在前提他们得是这个老年专科护士才行。 对对对，因为毕竟目前吧，我们能力资源还是有限。 就比如说自己有这样的诉求，我有这一把子力气，我也以后想投身这一块 儿， 我可不可以来学？ 学吧，欢迎啊！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太需要这样的人才了啊。 所以，但是更多的前提，如果您有这方面的诉求，那么作为这个专业的护理人员，我们可以到更专业的，像老年医院这样的地方来进一步的来进修。 是的， 我 们医院呢，因为在全国哈、老年医院的这个领域里，我们也是老年医院联盟的盟主 也是一个带头团队吧。作为北京市呢，我们是卫生健康指导中心啊，我们也有这个任务，所以我们也愿意啊担起这个使命吧，这个责任。 是的，因为这个老龄化社会的加剧哈，老年医学它承担以及解决的问题就会越来越多，这里面也包括老年病的临床防治啊、基础研究啊等等等等，可能大家伙的关注点也会聚焦到这里。因为还是那句话，人人都会老嘛， 对， 我们都得为我们的将来来筹谋一下哈。未来老年医院在哪些方面咱们还会进一步的来助力呢？ 这个助力呢，我想呢，我们还是要开展啊多方面的研究啊，这样呢研究工作呢跟进也是我们老年医学发展的一个后劲啊。所以我觉着我们的研究呢大概也从这么几个方面入手，一个就是老年病的基础研究。这个像衰老啊，咱们说了 阿尔茨海默症，还有我们的帕金森啊等等这些疾病的发病基底的研究。 好， 这是基础研究 一方面 啊，还有一方面呢就是我们服务模式的研究。前面说了，我们老年病的急性期救治啊，中期照护、长期照护啊，康复和临终关怀，这也是我们打造的模式。当然了，我们还有其他，比如说健康促进，预防保健、慢病防控，还有我们的这些安宁疗护等等方面啊，这些我们也 齐头并进 啊。对对对， 好，时间关系，那我们接下来要公布这个正确答案了。咱们的这个是哪一年启动创建老年友善医院建设的呢？正确答案应该是 2016年。 好的，我们要恭喜的是打来热线电话的董先生，以及我们的微信网友轻松。请把你的联系方式通过微信公众账号“YY医生”文字留言发送过来，稍后呢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田书记为您送上折叠式拐杖一根儿，当然了，也希望您送给家中有需要的这个长者哈。那么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再次感谢田喜慧书记的做客，谢谢您。 谢谢， 也要感谢听友们的收听收看和参与。为您预告一下，明天来到节目做客的嘉宾呢是北京市和平里医院党委书记刘东，以及党委副书记院长王建辉，跟您讲讲杏林先锋党建示范。欢迎您明天下午4点半届时收听收看和参与。稍后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健康加油站，明天我们再见。 德国都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2019年4月至10月，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将在延庆盛大举行，蔬菜将首次作为园艺作物亮相世园会百蔬园。北京市农业农村局邀请您一起畅游蔬菜的艺术海洋。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京南古院右，东方新国门。大德容天下，兴业惠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我们也希望助推大兴区文创产业的发展。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济世。 我是微蓝北京的代言人小薇，供暖季主题活动开启了，好玩的环保互动小程序游戏，参与就可得积分，赢奖品。脑洞大开的环保互动话题，带你长知识，开眼界。微蓝北京2019年主题海报征集同步开启，还在等什么？抓紧参加吧！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 哎， 比较烦， 烦什么呢？ 要办婚礼，还没选到合适的酒店。 我给你推荐一家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那儿，观云阁宴会厅层高8米，还有专业的舞台音响。 好是好，会不会很贵啊？ 3688。 3688，那不错。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呢，听说今年仅限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国宝。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我市受到冷空气影响，扩散条件有利，主要污染物为细颗粒物 PM2.5， 预计浓度在每立方米20至60微克。北部地区空气质量1级优，其他地区为2级良。 熟悉的地方，在心中计划一个梦想，就算再难我也要前往，勇气陪伴我去打败害怕，大口深呼吸就点亮希望，世界那么大，要活得更晴朗，不一样，让每段回忆都值得收藏，遇见幸福寂寞的太平洋。